好小子。 哎呦， 让你再干这事儿，瞧起别人媳妇儿。 大哥，不敢了，我再也不上中班了。 下边摊位，你这是。走，哎，行，这小子还不会还手，嗨，打这个没劲呢，回去自己反省反省啊。 嗯，喂， 啊，怎么着， 哥？ 哎， 事儿办得如何？ 事儿办得如何？你早听早听还不知道吗？啊，我这立竿见影，昨儿已经办完了，估计他三天起不来。 三天起不来？ 起不来。 哥下手轻了，哥。 三天起不来，你告诉轻了？ 轻了，轻了。 可你给这钱可不合适。 哦，大哥，祝你祝你幸福。 他给我拜年呢。 哎，怎么这人又出摊了？不是打了三天起不来床吗？还乐，现在头发还吹过，一个病人还吹什么头发呀？喝你这嗓门， 说话都快憋出 来了，哥俩石头块都听见了。看来打的不重啊，再找他去。 回家，没事再来。 怎么着， 哥？ 啊， 嗯，您这江湖地位还在吗？ 昨天我听说还在呢，怎么今儿就不在了？ 您怎么也是雄狮一样的人物啊？ 你要不会形容啊，你就直接说事啊！我每回听你跟我聊天，这前缀都太讨厌。 不是，应该出手不逊呢。 出手不逊？ 是人出口，您出手都应该不逊的。怎么打完人以后，人第二天出摊，头发抹了头油，吹得高高的？ 你说什么？他起来了？不能，就我那几下打他，嘿！ 我骗您呢吗？ 至少得断两根肋骨。 断几根肋骨？那个这又蹦又跳的，还穿上穿下的。 你怎么给脑子打坏了？ 飞方越级我就不说了吧，人家 他还有这功夫呢。 我就说动作灵活之极，怎么比打之前还灵活？ 那他家里是不是有什么高人呢？用肋骨替他疗伤来着吧？ 不是，别说人家了，您说您吧。 哎，你要这么说，我再去一回，我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好不好？ 是啊， 我不能丢了我这金字招牌。 三万呢？按您这说法， 风吹 了，怎么还吹头发？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好好看看吧。啊， 我等您信儿啊。 那你放心，我今儿一定下手重点。 有才，你别出门了。你看你这，你说是被谁？一个不认识的人打了？ 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没招谁，没惹谁。 请两天假在家休息休息，别出门了。 啊，我们哪挣钱去？ 那行，加班别太晚啊。哟，有才哥，你怎么回事啊？ 没事，我接班你找你的，没事。 下夜班。 哎，大象哪横没人在堵着我的吗？ 站住。 嗯， 好小子啊，行了，还能出来，看来我昨天打得不够狠呢。 前天打的吧。 甭管前天昨天，小子行，看来你还有点功夫扛揍是吧？啊，你倒是没敢上中班，但又出来了也不行。 去你的吧，站住！ 走，哈哈，好像还想跑 哦。 看我今儿带兵人来，走，走， 打这边吧，那边都没好呢。 啊，走。啊， 喂， 打完了。今儿下手更狠，见点血、 哦、是吗？是吗？ 死不了人， 哦、 放心吧。 是吗？是吗？ 哎，张长河是吧？ 豪哥，辛苦您了啊，又跑一趟啊。 那没得说， 反正一点啊， 得对起这个钱呢。 您讲信誉啊，而且您挺幸运啊。 我挺幸运，我有什么幸运的？拿人钱财，遇人消灾啊！放心吧，我自有办法。 生意江河通四海，财源茂盛大发财。各位啊，走吧走吧，走过路过别错过啊！这大年假了啊， 合着光拿我钱不办事啊？ 行，给你打一九折。 这江湖人怎么混出来的呀？啊，欺负我啊！为了单拿干捞我这三万块钱，我找去。哥， 哎，怎么着？ 你要这么着，就把三万块钱还我吧。还我得了，我受不了这委屈。 哎，你这个不行啊，你这个怎么这样啊？我替你办完事儿了，你还这样。 您还好意思说替我办完事儿？ 对了， 您办什么了？ 你看看去，那脸也肿了，头也破了。 我，您说点瞎话，您不脸红啊？ 我说什么瞎话？ 挺大一人了，那当当当说瞎话，您不怕晴空一个霹雳啊？ 还是来晴空霹雳？你怎么咒我啊？ 不是，您说什么？脸肿了？ 肿了。我拳头打的，头也破了， 头破了， 昨儿下家伙来着、 啊，黄头发染的头发吹得高高的，两边油头，